你会不会要去向河吧，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会不会要去向河吧，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妈。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天真梦，荒诞的还相信童话。 经得起些许的疯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迷茫，失了远征迷航没有灯塔，在这梦的船桨听到情回答，为了什么还没抵达。难过时候就骑上飞马，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以为是 泪差点犯罪，我用酒杯防卫，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集。你摆出你的坚决，我说什么都浪费，放掉这一切，我是落叶。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背弃你脱轨，你怎么死我唯一死罪，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就在这一夜，我和你缘分已冻结，2201夜，我只求一个了解，你却不承认你已爱上。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背弃你脱轨，你怎么赐我唯一死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感觉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你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背弃你脱轨，你怎么赐我唯一死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女人的选择无情又无悔，我应该拿什么挽回。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齐秦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自古以来，月亮好像就是爱情的象征。这也许是因为它的明亮、美丽和含情脉脉吧，也许更多是因为它的亘古不变。正因如此，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内的众多爱侣，都喜欢拿月亮做证人来表白自己的爱情。齐秦的爱情之路，就像他的歌声一样，走得虽然辛苦，却回味缠绵。虽然他的月亮有阴晴圆缺，但是他的歌声仍然一如既往的真挚动情。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梅艳芳，用心良苦。 你的念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浸，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意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这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寂，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一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一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抓疯你的手。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一 我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担心的太多，

我隔着两扇车窗的距离，看见你久违的表情，身边都坐着彼此的伴侣，你我只能偷偷回忆，想想当时那一场的决裂，如今都已了然于心，至少你我不曾人云亦云，为了爱将一切舍弃，对你并不是没有无限过，也想你现在过得好吗，但是人越是成熟，想法就越来越多，我没有办法再回头，目的地最爱的人就能相伴一生，只要能知足，只要不吃苦，少了爱不能心疼，不一定失去的人就能不想不问，如果你很快乐，对我就足够了，再见面又能怎样。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好一起面对考验，说好不逃避不厌倦，说好温柔对待每一个明天，说好不去过问从前。我们从来不想欺骗，而我们总是忽略时间，谎言利用善良伪装永远，无声无息却已改变。记忆在一瞬间老了，爱情在一夜间散了，我站在孤单星空下，不敢看回一点点星光。我们在一年前断了，人世间揭开沉默多年的伤痕，我站在失去承诺的星空下，数不尽灿烂星光刺痛黑夜。时间谎言你用善良伪装永远，无声无息却已经改变。记忆在一瞬间老了，爱情在一夜间散了，我站在孤单星空下，不敢看回一点点星光。我们在一年前断了，人世间揭开沉默多年的伤痕，我站在失去承诺的星空下，数不尽灿烂星光刺痛黑夜。你忍着泪说从没爱过我，这是多么坚强的借口。如果你像过去一样懂我，你该知道这有多痛。记忆在一瞬间老了，爱情在一夜间散了，我站在孤单星空下，不敢看回一点点星光。我们在一年间断了，用时间揭开沉默多年的伤痕，我站在失去承诺的星空下，数不尽灿烂星光刺痛黑夜。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上一次在节目当中看到范晓萱，大概是在《中国好歌曲》里，她担任导师的时候，脑海里第一瞬间想起的就是《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已经过了十几年的歌，现在听来依然不过时。 那扇窗口， 每个人的童年大概有那么几首歌是属于范晓萱的，从很早的健康歌到后来的我要我们在一起、眼泪、氧气、雪人，这些歌曲仿佛为范晓萱量身定做一般，不嘶吼，不炫技，也不飙高音，安静地唱出那种让你抓心挠肺的感觉。其实她的很多歌曲翻唱的版本也很多，我也是只中意范晓萱的原唱。眼泪这首歌曲让范晓萱的演唱仿若是回到了早期七音式的诠释方法，纯质简单的嗓音让人听起来还挺舒服的，出自于她1995年的自言自语专辑。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范晓萱其实虽然给我们的印象一直是一个开心果，张牙舞爪的没心没肺的快乐者，但是这的确是一个误解，她的才情永远都不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那样。而他写的书、拍的戏，到后来唱的爵士风格的歌曲，也会让我们惊讶和惊喜。范晓萱其实像是一个矛盾共存体，外表甜美，充满灵气，唱着那些细腻忧伤的歌曲，但是骨子里却充斥着不安分的因子，特立独行，既可小清新，也可以摇滚，小叛逆里又透着真性情，这也是小魔女的神奇之处吧，让人心甘情愿深陷在她的魔法当中。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这样一首《眼泪》被包括吕方、卓依婷、张学友等等多位歌手翻唱，来自于范晓萱的版本，一起来听。 眼泪流过无言的夜，

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眼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除非我能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是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